生去，没有爱只剩快乐恐惧，爱的苦让我窒息，可怜心无以抗拒，看自己偏偏死去，我只是无魂傀儡恐惧。 Yeah.

那些多余的画面全被跳过，你的眼

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征服下的毒药，看不见你的笑，我怎么睡得着？你

青春，愿尽我所有无言的人生。心爱

转的爱情能有多美？ 眼，难道谁还想沾谁的眼泪，剩这点，剩这点。 明白。

事都要崩塌，我没有其他的愿望。假如明天将消失了，趁现在我爱着，只想记得被你抱着。 直到